好，欢迎翻到嚟私家实吞 channel 啊，实吞咩？我仲以为讲呢个超次元游戏添， 系咯， 追去石春年代啦， 呢、这个石春年代， 石春年代冇错。 喺推出之前咧，其实呢个私家市场部啊，系有同啲第三厂去问过，因为嗰阵时期。啱啱开始处于叫做 3D 同 2D 嘅交界， 次世代啊， 真系 呢个接缝， 第一次次世代崩咯，所谓嘅，因 为 喺游戏界用次世代为名词系嗰段时间， 嗰个时代， 唔系真嘅， 系啦，唔系好简单，当年任天堂转超任系冇讲次世代嘅， 系啊系啊，唔系因为根本系 upgrade 啫嘛， 或者即系 Master System 转 Mega Drive 冇讲呢样， 系成个改变咯。 唔系话好喂，嗰阵时八 bit 转十 bit 仲未次世代，但系冇人会咁提嘅。 冇问题。 但系去到算上 Saturn 或者 PlayStation 嗰个年代就唔系，所谓次世代入主机 啊， 呢、這个名词第一次出现嘅， 唔系厕所次啊。 因为听唔听 啊？再倾啦呢个。 喺呢部喺实质出之前嘅一几年啦，冇一两年咁少添啊。3D 呢个概念先开始出现嘅 ，3D 画面运算咯，先开始出现。 根本系推翻咗成个游戏界。 嗰陣時係市場部真係直好直白咁問啲廠商，你哋中意做 2D， 你哋想做 2D 定 3D， 或者係話你哋想我哋部機注重邊面多啲？ 邊面 咁大部分嘅廠商因為其實仲未睇透 3D 嘅威力啊， 新嘢啊嘛，始終 啊真係新嘢，佢大部分嘅回答都係嗰啲。 當其時你嘅重要，即係仍然係呢個動畫嘅黃金期，你梗係播片為主啦，係嘛？ 但係因為當然因為。播片系同 埋街机咯，街机都有影响。 系因为佢哋要求，佢哋系要求系加强播片能力。 播片能力咯， 佢唔止系讲到啲，直情系讲加强播片能力。咁结果就系实听系个开发方针，就以呢个 2D 为重。 系 2D 为重，但我始终唔系好明一样嘢系石吞嘅开发方针系播片为重啦，应该话系。 系啊。 咁但系唔知点解咧，佢个原生有个界面系极之 3D 噶。个 CD player 唔系，即系点解咧？因为就系因为市场部 佢个 3D player 系 3D 个 PS 嗰个，话俾你听。 啊，点解咧？就因为好简单嘅啫，因为开发部可能因为行喺科技最前线啦。佢哋系其实 Sega 嘅开发部系好清楚 3D 嘅威力噶。佢哋系咩啊？佢哋好落力去研发 3D 呢样嘢噶。但系问题就系、是、市场部大顶帽压落嚟。佢哋结果就系、是、上边死命令，唔好意思，最后系整一部 2D 为主嘅。其实大家佢哋点话，开发部本身啊，或者系游戏开发部又好，硬件开发部都好，都系明白 3D 喺往后会嘅咁重要。 个用成 就喺呢个实推出之前啊，佢哋出嗰段 demo 片系个 3D 嘅 demo 片嚟，系嗰阵时吓死系全世界。 好似系咯， 因为佢系我记得个主题系恐龙嘅，我净系记得呢样嘢嘅啫。但系当时就话，呢嚿嘢要喐噶，呢个立体嘅嘢要喐噶，即系嗰阵时系大家都冇 3D 嘅概念啊嘛，即系一般人，哇，呢个嘢，总之嗰阵嗰段片咧，其实系我话系喺业界入边啦，系造成好大影响，亦都间接促成咗 PS3 读得太快，间接促成咗 PS 以 3D 为呢个主力开发。 PS。3D 其实又 唔系 PS3 嚟嘅，就系 PS， 大只有解夹 3D。OK， 跳十年就系讲紧，有咗呢样嘢。就点解对佢输？其实大家好多成日都话，因为佢着重 2D 嘅能力。其实呢嚿嘢系唔关正话，真系落手开发嗰啲人咧，系我知咩事嘅。 其实 嗱，最简单就系佢作为佢开山经基，就系咩咧？就系。真真正正嘅 Retro Fighter， 即系我而家一般人知道 Retro Fighter 系唔系 Super Size X 嗰只，而系私家神枪嗰只。 嗰嚿立体多边形状嘅枪出正正出嚟嗰嚿啊嘛。 系啊，当时呢件 同我呢件系女 LEGO 嗰嚿 LEGO 嚟嘅。 但系呢只 game 佢当时系真系，哇！啲人玩到系，哇！即系冇人系见冇人，应该咁讲。 唔系咁，当然讲真系好惊喜，即系好惊。 嗰阵时啲人唔会同你讲，哇！呢嚿嘢咁方块咁多边，系讲紧我呢嚿嘢立体噶。即系个大家用个世代问题。 真系未见过啊嘛， 未见过，同埋系冇人谂过就系咩？ 格斗即系有三系列啦，所谓嘅即系 fighter 啦，之后 striker。Retro Striker， 足球嗰只， 足球啊， 即系全部都系 成个超级， 都仲系嗰种咁嘅一格一块块方 块，神话火超安， 唔系就系咁。佢最悲剧嘅地方就系在于， 超安都好多啦。 啊，当然啦，呢个就 佢最悲剧嘅地方就系在于佢个 3D 能力系弱，但系佢开发组就中意 3D 用 3D， 然后就反而 当年咪造成咗呢、这个即系世界第一次话俾你听，由街机变家用机个劣化真系好明显咯，变咗。 最搞嘢就系、是、当时 Sega 咧系出咗一系列就系咩？Virtual Fighter CG Project Series 噶，即系净系用 CG 做啲女发外片俾你睇噶咋？ 呢、 这 个就系因为 即系保完嘅话， 呢、这个就因为街机。 有冇问得起再倾啦 吓？你街机可以几廿万买块底板，但系你部家用机可唔可以几廿万？ 最多三四千。 系 其实我怀疑紧，即系 Sega 出嗰扎 Polygon 女嘅 software 啦，因为严格嚟讲唔系 game 嚟嘅。 系咯。 其实系唔系因为电脑嗰边某 I 厂咧？因为某 I 厂当年只出道作就系都好似都系嗰个年代咯。 O K。 唔系啊，仲有啊，当时 年代气球 game 嘅所谓嘅气吹气咁滞嘅。 当时Sega 实出开始咧，系唔知点解突然间多咗批girl game 噶，即系嗱《职业二》咁样，系好早已经有噶啦。 哦，呢、这个就系因为十八堆问题。 佢、check 到比 PS 宽。呢样嘢就未大家俾大家讲，仲未讲烂嘅乜？ 系咯， 当年好多 家用 机 十八堆， 即系 咩《职业》啊，《Business Maker》嗰啲。总之算咪早，已经再早啦，系卒业，跟住同级生， 同级生 加加 money 啊嘛， 系啊，跟住最后面咩河源奇野野村， 呢两只讲啊，当年同我讲出呢个呢条街用几百万， 野野村都算啦，以河源奇， 真系好离谱噶啦，但系问题就真系出到嘅， 即系呢两只我觉得 好衰啊， 已经冇得分噶啦， 因为野村相对嚟讲系， 我觉得好似某作都可以出现过呢、這个 奇啊嘛。 冇嘅就冇嘅就 冇，冇做冇做过咩？ 冇 出过。O K， 我惊埋咗同级生啊！ 因为我就好离谱嘅。 嗰啲一大堆 game， 当时玩啲系当时你唔通你玩唔起电脑 game 咧？玩边入之后喺 先讲啦，其实真嘅同级生我哋之前都有提过噶，即系讲 H game 嗰集。好老实讲句，佢掹走咗就画面都仲有啲嘢玩下嘅，但系 天性啊嘛， 但系何元奇喎。 根本就嗰样嘢嘛，问题。 仲有 画面做出声音啫嘛。 系啊，当时系咁样噶嘛。 系当然啦。 出字幕，你自己谂。 仲有一只，当应该系而家嘅Idol Master 嘅始祖形态，诞生 S debut。 啊 ，Debut。 诞生即系而家 Idol Master 前传 嘅。咁啊，系 Idol Game 一路都 有噶啦， 即系育成系嘅 SLG 啊嘛。 系咯。 嗱，当然啦，我讲下啲故仔啦。当年啊，我当年咧，点解屋企会买 PS 唔买 Saturn 啦？因为，妖你买 Saturn， 你系咪想玩咸 game？ 系，系啊。 喂，但问题今日话俾你知， 系压力啊呢啲。 咁我又唔同嘅啦。当年我都系选择 PS， 点讲我都系中后期加入嘅。唔中后即系唔系话好初期嗰只。我部 PS 已经系第三代机，冇记错应该系。当然都仲系早期机嚟嘅，起码仲有呢个独立嘅。嘅 S video 端子 啊，仲有咗呢样嘢， 仲有呢样嘢嘅，唔紧要，即系当年就比较好彩，我买机嗰阵系冇受屋企人影响噶，因为当年系我自己第一份粮去买机噶，咁但系当时个问题系因为咧，头先之前 我 又冇人讲过噶啦，老番问题PS 嘅老番系蓬勃过 系啊， 系 啊，同埋头先点样嚟嘅咧？ 谂当年讲紧咩话？根基十只 game 系 点解啊？因为全老番啦，冇所谓啫， 系啊。话嗰时精彩啊，老翻啲 嘅。咁我但系相对于佢哋嘅前辈咁，实听嘅翻版快好多。 咁啊，先讲咁啊 ，CD 啫嘛 ，CD 啊嘛，因为即系卡带个老翻系难，即系比较麻烦啲啦， 且个 成本贵啊嘛。 CD 平啊， 同埋嗰时 CD 开始个价可以跌咧，压 片 全民中亦都系点解老饮死都唔肯去 CD 嘅其中一个原因啦嘛， 惊老翻 系讲起就系玩 girl game 噶，当时我记得真真正系花好多时间玩，应唔系我，系我个妹，佢当时玩， 唔好兜啦你，唔好兜啦你， 唔系 你 玩 girl game， 唔系呢个我觉得我信嘅，因为佢唔系讲我朋友， 我妹玩嘅，佢当时系我买嘅 game， 结果佢玩仲开心过我就系下级生， 哦， 后辈，私家版下级生， 后辈， 佢玩仲开心过我啊，我睇见就系。我一发，因为我一发，每次 主要系因为当年佢嘅附属性未萌芽咋嘛， 系咯， 唔系佢知自己唔系腐女嚟嘅，不过 好明显就系你 反而唔系 A good age 错误啦，即系点解唔会行到染嗰条线嘅啫， 系咯，错配咗嘅，哇好难去， 喂佢两个姨妹玩我妹嗰条线， 系咯， 我起晒鸡皮啦，我已经 唔系 退散啦， 大佬，呢个系后期就系我自己开游戏即系评论嗰时咧。 我有三条 X3 摆咗喺度，跟住咧我个人就话点啊，只 game 好唔好啊？跟住佢讲完之后 ，OK 得我写稿咯，我出钱佢写稿， 真人版我 唔会。三条 X3 啊，佢唔系玩咗 Girl 晒咁应该。 Girl 晒唔系 Girl 晒诶都有玩嘅，系 咯， 三条佢一二三 Girl 晒二都有玩嘅， 佢应该玩 Girl 晒。 好迷心跳系列， 定系要玩呢个光明心大作啊？ O K， 诶， 点解 唔 玩 ？A 佢系嘛？ 佢系当啊系啊，讲起心跳啦，心跳回忆诶，心唔系心跳回忆诶 ，Safe 大送 game， 嗯，冇错， 吓 ，Safe 大送 game 亦都系一众玩家哀鸿遍野嘅元凶嚟噶，噩梦嚟噶呢个话俾你听， 冇啲都冇 Safe， 诶，唔识掹啫嘛嗱，饼底插法就系插咗去，轻掹少少出嚟搞掂，呢个系， 但最紧要我印象中系果饼底，首先诶，果饼底系特别好定特别差啊？ 唔觉， 因为当年买 save 带，唔系当年用 save 带，你系要揾噶，系某几只 model 特别好用， 限定猫好用噶， 某几只 model 系特别垃圾噶，限 定猫好啲噶，限定猫好， 某啲限定猫好啲噶， 我唔好记得。 我自己用心跳嗰顶卡带系用，因为用到部机唔掂。 即系嗰时啲人最惨， 系好多人为咗饼带买 game， 系啦，记得，系为咗饼 save 带去买限定版，唔系为咗只 game 啊， 系 饼带， 系啊。就系咁样咯，即系点解行得咁好卖地？ 但我当年饼 safe 带系普通带嚟噶，用到个钉柴都未出过事噶。 你好彩啫， 我饼都系噶，我饼 你冇后悔当年冇六合彩咧，冇买。 我饼心跳卡带都系用到部机玩完先至。 心跳带即系咁样靓带啊嘛， 即系咁样讲。 但系每日讲翻佢嗰饼系普通带， 佢冇事嘛系。 系啊，我记得当初点解我买石枪用嗰个原因，就系去睇 VCD 后面插张卡。 先讲啊 ，PS 做到。 PS 打 PS 做到，但系只限旧机，因为佢个扩展槽去到新代机系会掹走咗啦。 佢系靠扩展槽去插翻旧嘢。 当时咧， 其实好可爱，呢样好可爱，因为日本系冇 VCD 咁滞。 系明点解会出呢样嘢？但系因为佢咁样就系结果我冇。 唔系因为嗰阵时讲紧就系点解会播到 VCD 咧？主要就系你播 VCD 点解 MPEG One 解嘛？ 系啊，佢都用翻嗰个。 嗰阵时就系讲紧。点解一路话 Saturn 播片靓就是、因为佢 native support 呢个 MPEG One 解嘛？ 嗯， 啊， 本身已经有 日本唔兴 VCD 啫，但系嗰阵时啲 game 好多就系用 MPEG 噶啦嘛。 吓，嗱嗱，石车只重装机兵咧，佢本身如果你插咗张 VCD 卡咧，嗰边系靓到成截噶嘛？ 重装机晶 系啦，我系靓到截，当时系。为咗呢只 game 个玩，我特登买张卡，买嗰条嗰个 VCD 卡噶。 其实系点啊？加速卡嚟噶嘛？ 系啊，加速卡嘛，即系帮你处理嘛。 而家嘅人可能好难理解。 你唔好话 ，sorry， 真嘅，即系如果你系嗰个年代 机能问题， 电脑嘅话，电脑都有噶 VCD 用加速卡。 但系当年用紧电脑嘅而家几多人啊？ 即系我觉得即系电脑又好，卡用机都好 ，VCD 系要加速卡噶。 系 ，PS 都系啦。先讲你哋。Saturn 派咪好咯，即系插张卡。 系 PS 系有一部同部主机差唔多同 size 嘅机加落去噶。 系咯，要搭多层落去噶嘛。 搭多层噶嘛 ，docking 诶唔系 dock 嚟噶 ，docking 即系唔系 dock 嚟噶，因为两部机系用线去连住噶。 系啊，衰咗。 即系佢 不过当然啦， 即系嗰阵时大家我都赢晒嘅，其实 代咧。嗰个扩展槽啦，即系 VCD 机就唔系真系太多人玩噶，我所知最多人用系咩咧？就梗系呢个神物 Production Repair 咯。 吓 ，Saturn 有冇噶？ 印唔我知冇用。印象 啲金手指咪睇到几 多啫？ 金手指 咯，就咯，冇冇用。 即系无限复活嗰类嗰啲嘢， 有即系点啊？ 不佢咪无限复活咯，因为唔同，佢比 Dota 弱化好多噶啦。佢主要系入曲 改， 佢全部都系入曲改咩 类？卡类， 哦，冇用过， 卡类 冇用过。 O K， 反而你话 就少 过，我冇用过， 因为我记得 Saturn 都有嘅。 吓，真系少玩咗改做 game。 有主 机 方就系金手指。 咁我想。 呢个一定嘅， 吓， 反而 PlayStation 就用得多，但系实际上真系冇用，咁有钱。反而你话用得多就系咩咧？官方啲拳王九六加速卡插顶打落去，完全街机享受。 喂，但问题佢接咗个 save 卡槽啊嘛， 系专用卡嚟噶， 专用卡嚟噶。 我大概明点解我屋企话，因为我哋屋企系从来唔会买呢类卡，所以将嗰饼 save 带咧。拆咗香雪就唔从来唔掹出嚟 嘅。我冇啊，因为当时拳王系最流行嘅年代啊嘛。 第一波嗰啲系插掹掹插掹掹。 喂，咁我发个设计 有冇嗰个坏习惯咧？系冇咩 safe 底嚟吹。 啊？ 会唔会咧？其实 而家冇 safe 底，而家就都间中有嘅。 都会嘅。 USB 都有人吹 嘅。USB 嚟好啲。 有尘嗰啲冇吹。 唔系嘅，先讲 CD 系有人吹嘅。 吓。 又只要。 仲要话俾你听，即系会同你讲，吹完系有改善噶。 我而家中意用泵咯，即系我由嗰啲咧 水气咪仲 吹泵咧吹咯，因为吹埋口水落去。 哇！吹带通常 吹 CD 部机好贵噶。 哦，即系吹带 可以有埋 嘅就我谂差呢个实听已经系差唔多最后啦。 系咯，即系头先问就系问究竟去到 safe 带你就会唔会吹啊？ 唔会掹，因为我系买二手嘅。 我可以同你讲， 买二手嘅，个 friend 系千叮万嘱。你地震都好，你都冇掹掹掹， 我唔掹唔得，因为拳王有独立带， 即系有 中带。 其实讲，因为佢屋企唔玩啲要插带嘅 game 啊，你玩拳王玩街霸啲咪咩咯？ 万足个，你入箱又好，乜都好啦，乜 Q 你冇。 但你唔玩，你玩上你少咗好多趣喎，因为嗰时系。嗱，呢 真係主要我玩拳王噶嘛，其實係啊， 你抄你仲未俾人笑過啊？當時拳王啊， 拳王 喺邊一樣 嗱，我比較嗱，先講 幾樣嘢啦。 我 隔二啊，啲 白比較好 多 波嚟㗎。我有 friend 有啲好似紅鼠機 啊， 即係唔係你要講 100% 享受就 梗 係 撩 超 啦。 係 啊，當時石槍因為插咗卡帶嘅話咧，係真係同街一樣嘅做到㗎。Sorry。 Leo Zero 版咪 Exactly 街機， 咁咪 係 感覺， 係感覺 啦。 咁佢接近街機 啊 嘛，你用 咩啊？ 飛上比 阿 Robert 用龍虎聯盟， 龍 飛 上 場啊，飛出去大佬可以叫 Leo Zero 龍牌啦， 百零蚊係。 佢要偷架偷到啱咗，咁啊，但我唔會用實槍嚟打，嗰時用 PS 打啊嘛。都係佢咪偷 唔到 偷 爆佢，真係堅打打機。 當時你實槍你當時就變咗咩啊？誒 ，Gears 就一攞你部機插咗成班去飛玩噶。但系好，佢几铺要几蚊铺喺你屋企打到烂都打最烂你个掣啫嘛， 所以就系屋企附近总要有一部 Leo Zero 就咁解。 咁我咁严重我又 咁冇计啊，我 friend 冇啊。 但系你要明白 Leo Zero 个价钱， 当然明啦， 家长 当然明啦。当年个 friend 同我讲部机，唔系部 饼 蛋 千几 啊， 大佬 几多钱？系饼蛋去买部隔篱厂部机。 我都玩，我记得都系喺人哋玩嘅，自己冇可能买明。 但系记住， 只饼蛋都过价钱啦。 记住，你要玩 Leo Zero 主机嘅话，你麻烦要个机主一定要换手掣。Leo Zero 自己个彩色系超难用噶。 系真，所以我话点解佢？ 十蚊斤嗰啲手掣啊？ 当然用十蚊斤啦。 你买部实枪加张卡系平过你部 Zero 好几多噶嘛？ 我严重怀疑系某啲情况之下，你部实枪加张卡，你连饼你连你连咁样饼带都未买到咯。 就讲紧呢个问题咯。 即系，讲起石枪咧，有一只即系石枪 3D game 系少啲啦，但有一只系 唔系 no 调转， 唔系相对冇有唔系好名，但系 非常多，但系点讲啊？即系始终佢啲方法太， 但系有一只 game 方法都太夸张。 呢只 game 咧就系我咁都玩过就系苍蓝命运跟抌， 哦嗰只跟抌嚟喎，嗰只算 S 五先讲啦， 三部曲嚟噶， 唔紧要，真嘅。你要讲到跟抌 game 咧。而家你数返前去就当然係我讲石吞系列啦，因为故事性重㗎嘛。但係嗰个年代如果你玩跟定 game 就梗係玩 PlayStation 嗰边嗰架啦，因为掌声好多。当然故事就冇故事可言嘅， 冇乜 㗎， 都 係 真 係 玩 S。 但係如果你讲操纵上嗰啲係真係好複雜，但係好过瘾嘅。 但係蓝色命运系列就係当时成三，因为佢系特别就係三嘅 game 系一个故仔嚟㗎嘛，三部曲嚟㗎嘛。 原创故事㗎嘛。 呢样嘢先至衰，你为咗我要玩晒成个古仔，你要买三只 game， 但系分拆相法到 分拆相法啊嘛， 就嗰阵时开始多呢类型嘅嘢，咪就系讲紧。 另一只有分拆嘅就系应该唔系分拆，系剧本步走，结果 机战 F 完结篇， 嗰时最出名啊，每一只变两只， 因为佢因为前田写剧本步爆， 记住机战 F 第四线机战 F，sorry 唔系完结篇，就系小弟唯一拥有嘅一只 Saturn game， 记住我唔系 Saturn 机主，我冇 Saturn 机 啫，冇第四次嘅。 机战 F 完结篇，因为咧直。game 只 game 到而家我连封条胶袋都未拆嘅话俾你咧，点解咧？因为唔系一 game 买佢噶。先讲，因为佢当年俾 PS 版已经多咗呢个 polygon 咗，记得系话 啲限定嘢。 因为套扭蛋公仔啊，佢有集上年公仔会行嘅 Q 版机械人啊。 哦，佢都买机械人去买。 系啊。 咩叫买 game 买蛋送？ 咁样其实 正过买特典送 game， 买玩具送， 我买海报送 CD 系咁样啦。 即系嗱，嗰实 turn game 啊，即系其实我嗰阵时等我以前其实你明唔明？因为我两边都有，即系到我系先入手 PS 嘅 ，PS 几乎第一时间，咁实 turn 就厚啲嘅。 咁两部机系成日社会咁嘅感觉。啊，你又唔 3D 又唔系劲，咁你咁 Q 中意用 3D？ 我感觉系咁样嘅。 但佢用得好靓。 当然嗱，当年我知啦。 好简单嘅啫，因为真嘅，头先我都讲过啦。Saturn 出嗰阵嗰扎 3D game。当你冇比较嗰阵呢，你觉得就 Polygon 好似好划时代㗎啦已经。 但唔係呀，讲緊嗰阵时嗰段片啊，係连实听都做唔返嘅。 我知呀，但唔紧要啊，个问题讲緊係，但係当你睇返 PS 最 top break 嗰扎 CG game， 嗰扎 3D game， 你再睇返 setting 嗰扎所谓嘅 3D， 你就会发觉呢扎 Polygon， 喂，其实老实讲啊，嗱，当年我带你打 PS 嗰阵时候，都系觉得，你而家眼光望落去， 唔系而家讲，不系讲个，唔系你而家眼光就直直都系啦，但 都 系同期个比较啊，讲紧。 嗱，我意思就系，当年我系冇办法理解点解你 3D 咁差，仲要特登系咁出 3D 咧？因为有后尾，因为啱啱我一开场讲嗰扎嘢啊，系我后尾先知道的。但系嗰时咧就系、是，但系问题在于啊，其实 OK 好玩， 好简单咯。你净系机战 F 已经系咯，唔系原机边嗰只，我记得 Saturn 版系有 3D 嘅战斗画面噶嘛，但系 PS 版系冇噶。点解啲人专登要买 Saturn 版？系因为呢样嘢噶？ 唔系嗰只唔系好似都第四 次咩？唔系第四次嗰只另一样嘢咯，应该系嘛？ 尖加时版，尖加时版好似 另一样嘢。 尖加时 嗱，睇佢哋 尖加时再唔系冇尖加时咁厚嘅，我记得。嗱 ，Dreamcast， 哦 ，Alpha， 嗰只 Alpha， 知唔知个 Alpha？Dreamcast 嗰只 Alpha 啫 ，Alpha 我记得得，但好似有立体，有立体咁样。 我记得好似立体。 哦 ，OK。 但系咪全部我就唔知，但系有立体，有立体边嘅。 就系点解？ 但 PS 嗰边就要只系讲翻立体啊，你机战立体啊，咪就系新机战嘅播片咯，记住系播片嚟嘅。 系啊。吓，即系我印象中 PS 嗰边机战真系冇。 算啦，个新机战就。 就结果就系呢部机其实系点讲啊？风针设计错误。 但名作好多囉。 唔係，但係都係好多好多真正真係三個 PS。 你一路數嗰個世家都係多名作㗎。係 呀。 你一睇返。 先睇咩個 Drive 嗰度係囉，有 setting 繼續啫嘛。 真㗎真㗎，你如果唔係嗰時 PS 靠 Square 嗰堆 RPG 嘅喎。 嗱嗰陣就係尖大戰。嘩，呢隻當時又係。 影戰又係啦。當然都係好，我所知都好多人係為咗俾 save 帶去買影戰啦。影戰嘅 save 帶都係神物嚟㗎，神器嚟㗎嘛，記得好似係。 啊！ 仲有另一隻又系后嚟成为咗又系好有名嘅，而家呢个仲系出嘅，就系信仰，就系机电野望。 机电野望，争好远啦！ 呢嘢系唔系都系神 game 嚟噶？呢嘢 机电 都 系一两年前咯，都最近嗰只都 出咗数啊！出啊嘛，即系近年都仲有出啊嘛。 出咗数啊，其实 因为呢只 game 当时佢系叫做佢卖点就系热系列啊嘛，热剧情俾你玩。 因为玩到快。 当年个卖点都唔系 if 呢样嘢噶啦，你 佢真系 接啲人就会走去玩翻呢个 G Gen 噶啦。 佢系正入军事战场， 真系玩 军事。主要系真系啲人系想玩只大战略版嘅跟抌啊。 系冇错，冇错， 真系因为佢玩佢系嗱，佢玩就在于你可以即系同你玩黐线到就系咩？真系有几百部 M 一齐抌落同一色一个文星同佢 接 啊 ！SLG 要玩战略其实好困难嘅事，即系我哋话战棋式嘅 SLG 啊，系好少可以去到咁高战略性，通常都系战术性嘅咋。 系啊， 即系但系机电野望 一个地图个战争 咯，要做到呢样嘢 就佢依然做好啊，就 系 佢 多地图战争咯，机 系满足呢一类人 系 嗱，有开发有侦察嗰啲咁嘅 外交 外交式嘅嘢，但系佢嗰个战棋部分。自己部分又好玩，佢是兼顾两样嘢。 系 我玩实枪就主要都系同 Mega Drive 一样，都系街机移植。 啊， 街机移植 唔系咸 game 咩？ 唔好意思，当年就系赌气系冇，几乎冇买过，冇买过咩啊？ 因为你只要喺电脑玩啦嘛， 系咯， 玩翻完全版先攞嚟， 即系出自你口，我真系我觉得 咁好。系啊，嗱，一只 game 咩？应该乜得我，系只有我有兴趣玩嘅啫，就系Loyal。L.O.L. 哦， 嗰 个系世家嘅咩？ 因为呢个 game 佢 等先，嗰时世家嘅咩？ 因为呢个 game 系冇字幕嘅。 攞一条 game 当年都叫做红过下嘅， 但 系 好 真 系 好 智慧。因为呢个 game 佢咧其实抽取 game 嚟嘅，但系咧佢重点就系咧，你听住嗰啲角色讲对白又禁制，问题就系你点玩系完全玩唔掂嘅。 攞一条又好，我印象中英战都有类似，即系啲 有字幕啊嘛， 对白上嘅嘢会有 互动， 即系你完全唔识日文嘅话，系真系玩唔掂嘅。呢两只 game 佢唔单止识日文，仲要你听力好先得，即系如果你有听力慢啲，你都死嘅，嗰下先大镬啊嘛。 即系嗱，你唯一我有买有 girl game 咧，就系后都系后 不过我真谂下咩Saturn game 最出名嗰只，我唔肯定系咪 Saturn 咯，我印象应该系唔系 Seaman 咩？ Seaman 用 Dreamcast 噶 ，Dreamcast 咩？ 系啊 ，Seaman Dreamcast 嘅。 系嘛？我真系唔好记得 好似尖沙士，我记得尖沙士，冇咁 重。尖沙士嘅， 因为世嘉 game 最爆，我最多都系呢只噶啦。其实 猎奇 game 一来啦，同埋喂呢只系真系你唔识玩唔到噶嘛 ？OK， 喂佢讲嘢啊，你要 OK 黐线嘅， 唔得好难睇到住嗰样嘢。 PR 2.2 啊 ，PR 你实会玩啦 ，PR 会玩啦。 后 你同我讲你 嗰只全年龄啊，要再讲一次啊。 OK， 系18推嚟添啊，我印象中。 OK， 系即系啲 干净版。 咩干净版？ 干净版啦 ，OK 嗰句啦。 有声冇玩喎， 声都冇。 干净版啊，全年 冇啦， 冇 声都 嘅嘢 啊，斩 L 完全再 斩啊！只 game 本身系只纯粹故事，系得拉屎中嘅拉屎会有 L 嘅啫嘛，你斩咗佢咪得咯？ 系啊， 咁 斩咗个幕啫嘛。 咁都系嗰个纯爱故事，点解唔揾我纯爱手札咧？ 唔系我杯茶就唔系我杯茶， 佢唔 纯爱啊嘛。开中明月纯爱手札喎。 我同你做啦呢啲， 系咯，哎呀，可惜啊，阿某君唔喺度。 啊，你又呢个咁啊，当年系变成咧，其实我谂而家往后都系咁嘅情，都有咁嘅情况，就系、是、啲 girl game 会揾啲失败咗嘅，唔系失败咗嘅， 失败啲人， 啲细平台去做，因为会俾佢哋宽容啲啊。 哦，咁佢都要攞市场，咪试下靠呢啲吓，可唔可以？ 啊，两个原因，第一，你 girl game 咧系冇 3D 噶嘛，嗰阵时 系啊， 大部分你要 依家都 依家好少咋， 都少嘅比例上，其实比例上啊，系啊。 佢你要平面表现好，咁你大家都会明白系其实好啲咯。咁第二就系佢十八推个弹性比较高啦。你唔好话真系黑画面嗰种啦，即系有时清凉啲啊，都会俾人惨，俾人烦噶。如果系其他 嘅，嘿，改 girl game 有一只咧。我认为是叫做Sega 机咁少数嘅女 game 嚟嘅。心跳咗啊嘛系列。 你讲咗少数 算是Sega 系统里面算少数。 系你讲佢本家。 本家唔系 Sega, Saturn game 里面算少嘅。喊 game。 入 game。 你搞清楚啦 ,Saturn 当道唔系 Saturn 同 PS 嘅年代啦。入 game 系啱啱起头嘅啫，即系其实当年系唔兴呢样嘢。 嗱，我咁样讲 ，Sega 哆啦 A 系心跳哆啦 A 系咧，因为呢只 game 咧嘅开发系小岛普德顺，三个系噶，呢三只 game 都系小岛秀夫开发噶，好多人系唔知道，其实呢三只 game 系全部系睇翻就系小岛自己搞噶，系啊，即系小岛嗰时冇俾佢公司压佢，净系做 Metal Gear 啊嘛，咁佢可以做啲 Metal Gear 嗰个年代都 未 有咁大嘅 MGS 咯 ，PS 做 MGS 开始做 MGS 起翻， 咁佢做嗰时 MGS 一开始红，咁佢做完之后就做心跳三部曲，系三个古一系三个即系其中抽一个先嚟做主角嘅， 外传故事啊嘛， 外传故事 ABG 嚟噶嘛，好似系嘛， 红色青春， 红色青春， 第一只红色青春，跟住就系彩 EF Song， 三只女入之师。三隻呢尤其是第一隻呢基本去到呢就 放心啦先应该冇乜人嚟 嘅。喊到 Felipe 嚟嘅係即係完全我係当时我喺度玩呢好像嗰晚呢我屋企人走咗出街唔係我媽以为我黐咗线因为我係有话成面眼泪喊到。 我记得彩之外高士任嘅。 都入 game 嚟嘅，仲有彩衣。 唔系入 game 系 音 game。 音 game 有音 game， 有吉他，有吉他玩。 红色青春咧就练冲击射球嘅。 系啊。 当然啦，系叻嘅话可以练埋雷手射球。 但系成日都讲，但系点解呢个女侠之师冇死老豆嘅？喂，明明系一个死老豆嘅女主角。 系咯。 彩衣入咗就音打音 game 啦。比较即系后人搵翻资料先知道就系、是、彩衣。 你哋有冇听过个都市传说系其实四部曲嚟噶？ 诶，仲有一部系咩啊？ 我而家嗰阵时有听过个讲法咧，系最后一部就系呢个《杀人树熊》咯。 系咩？《杀人树熊》喺埋立志书入面啊嘛。 即系有人传闻过佢会有独立 game 出嚟。 我以为呢个世界积木机人添。 嗯， 世界积木机人。 OK。 呢三隻 game 呢第一隻红色青春同埋粒霜我都玩爆咗嘅。 佢係个落之先应该係三隻 game 里面最少人玩嗰隻嚟 嘅。唔係我咪先啦係当时佢有个限定版我买唔到。结果一买如果一买之下结果到而家都冇买到。 OK。我得闲上有好 beta 有冇 有啊但我冇已经过咗你必须搵隻机买冇机玩啊。 即係如果佢出 remake 一套出嘅話，我玩翻嘅，因為即係其實 係喎，好似 大風版 啦 ，iPhone 芯片。 唔係我講咁耐，實聽好似係咪好似有家咩鬧上包嘅事件 ？Vita 實聽， 係咯，下巴實聽。 好似依家我哋未睇過。 嗱呢部好似係好啲添喎，仲要話。 係咯，但係點解會即係會鬧上包咧？其實件事係點樣個？ 當年係其實都唔係好明，佢即係佢會有呢個授權機嘅存在。 其實一路都有嘅。 唔知啊，即冇留意咯，即系石头系特别多人睇啊嘛。 之前机唔会， 一部机又靓仔啲， 唔系真系有授权机嘅， 稳定啲。 有授权机嘅，其实 授权的第三方兼容机啫嘛。 VDO 如果真系之前， 我仲以为你想小天才 添啊，唔关非官方啊， 非官方啊，啲人 非官方啊，你官方真系我第一印象系 VDO 其实系再啱少少， 即系但讲到烂，当初 PS 点样走出嚟？都系 Sony 做有老友有超人。 但系嗰个冇出现过喺市场啊嘛。 系啊。 唔系话呢类嘢唔系冇嘅，一路都有，不过叫做从来不是主流嘅咁解啫。 因为当年我记得系好多人都话你买 Saturn 就一定要搵 Vita 版啊嘛，因为好好多啊嘛。但边样好我其实都唔清楚。 冇留意，我都系普通原装Saturn。 其实 我觉得都系普通实装。 系啊，细卡实听啫嘛，一般嚟讲应该都唔会出到。 如果嗱，我仲有关于主机嘅，仲有一样咧，我一定要提，点解实听会输？就系、是、其实 系佢市场定位问题嘅。 听同 PS 啱啱出嗰阵时咧，其实系 势均力敌噶嘛， 差唔多 嘅，同埋首先赢添，世界系。 吓，使唔使世界 赢？唔系欧美嗰边咪世界赢咯。 吓， 系讲紧系因为咩咧？因为 PS 第一次咁噶，呢个系分，我系我心目中嘅分水岭啦。 哦，嗰、那个大胆噶， 哦，即系个事件 点解？因为当初 拉完咗 个劣化版 PS 嘛，好冇？ 咁系啊， 佢真系争好远，阉咗几多嘢？ 阉咗 S 端子系嘛？阉咗个 S 端子、抗充端子，又仲有啲嘢嘅，我记得 个头都冇咁靓，好似个其 中 个头更加 系咯。 阿狗多良企喺实装一出街，即刻插部机翻嚟。打开部机，得啦，我哋赢咗噶啦，我哋唔系，应该我哋将会赢噶啦。佢唔系话而家我哋赢咗，我哋将会赢噶。点解佢话呢部咁嘅死人嘢系打起咁嘅战嚟，你输眼，你一定输俾我。 哦， 点解就系讲紧大家唔知道有几多人知啊？实听其实系两粒双 CPU 噶， 系双 CPU 双龙 雕刻啊嘛，雕 U 啊， 雕 U 啊，咁低级，就系讲紧佢因为呢个咁复杂设计， 低唔低级再讲啦，雕刻呢样， 我觉得雕 U 劲啲啦 ，OK。即系喺呢个咁复杂设计，令到实枪系冇咩 减空间 ，cost down 嘅空间。你 cost down， 你冇 cost down 空间，你就减唔到噶。结果就系、是、如佢所当初预料。 但系点解呢个讲法，我会谂起呢个 PS3。 嗯 ，PS3 嘅架构。 即系 Sony 当年就系咁啊？点 解 Sony 当年赢呢样就输翻呢样？ 系全部都系以呢个 cost down 将来会 cost down 嘅大前提下设计，所以佢会最终 嗰啲。系啊，我讲紧系就系 PS3 个降价又系相对困难，就一落 sell 啊嘛。 哦，咁呢个系 我讲呢样 要自己风水流转啲。 我先慢慢讲，就系讲紧其实大家如果你仲有部实枪，而且你舍得打开嘅，你可以望下。或者系上网揾下呢啲咁嘅，系好 Q 复杂，我哋入边个电脑度，同埋你打开部 PS 三，唔系唔可以咩 ？PS 三 快嚟啊！打开部 PS 系我噶，点啊？ 系你系见到块平板养到兜曱甴嘅，系好简单， 有空间，好多空间可以用， 尤其是阉割版，系所以佢喺呢个又就系呢个分野，即系大家都觉得佢不相上下嘅情况下。会输，其中一个好重要原因就系个价钱差咗好。 其呢个最大致命伤。 因为佢哋一开始个出嚟个价钱系差唔多噶嘛。 啊， 系。 喂，咁大家真系 分水 啊嘛。 大部分人认为个分水岭系呢个 DQ 啦。 唔单止呢样嘢，其实我觉得。 唔系 FF 系第一个，但系 FF 七咯。 因为 FF 公布完之后 DQ 系未公布噶嘛，系嘛，系未决定佢到底跳定唔跳噶嘛。 唔系嗰阵一路传 DQ 仍然拥抱老饮噶嘛。 啊 吓，唔系嗰阵时系传 DQ 会去实听。 系咩？咁我记得就 系好似未出啦。 O、okay? K， 就系讲紧谂住佢，因为呢两家嘢始终都系有啲点讲啊，宿呢个有啲宿敌嘅感觉噶嘛。 啊， 即系谂住两个一人一个平台， 继续打。 嗰阵时未合并啦，系啊。 到佢真点解我认为呢个唔系分水岭咧？呢个其实唔系，你可以话系分水岭，但系呢个唔系原因。 呢个已经系结果嚟噶啦。佢 DQ 去埋 个师尖，令到佢 DQ 就决咁个决定。 OK， 收工系象征呢个实相没落嘅象征嚟噶啦，已经。 咁亦都系点解欧美市场仲做得住，就是、因为欧美市场唔 care 你 DQ 啊嘛。 OK 啦，啊，其实 FF 都唔系非常 care。 即系一样啦，一样啫，其实吓。 咁、那个市场嗰个气氛 差，咁而家又已经去到石吞就 DC 就摆一下。 石吞去到后期都好似冇再有大改版啦，加魔咗嗰啲咯。 系咯， 冇咯。 就系因为结构太麻烦。 冇， 佢本身要 都冇大 cost down 嘅情况， 跟住佢，跟住佢又尖卡线再啦，跳跳去尖卡线啦， 系啊，一嚟尖卡线就已经要第二啲 upgrade 嘢， 因为佢个结构复杂，你加又好，加又难，减又难， 系啊， 咁 好完全啊，本身 咁 G 卡，咁最后一步嘅尖卡就留翻下一 part 再讲啦。